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边个揾我？ 边个揸我？ 边个揞我？ 你系边个？ 我系阿林，你系边个？ 我系猫，你系边个？ 我系阿晴。 你做咩摸我个胸揞我个窿啊？ 摆明非礼紧你啦！ 你系咪变态噶？ 你猥琐佬， 贱格！ 耶、yeah, ！我哋又翻嚟啦，今集我哋嘅胜在有心人又同你哋见面啦。 Hello 啊，各位， 一个礼拜冇见，系咪好挂住我哋呢 ？Come on baby。 我想问一下你有冇俾人摸过、揞过？ 系有。 搭车嘅时候最多呢咁嘅情形添啊！ 多啊！ 多啊！ 我觉得，啊、我觉得应该系全港95%女性以即系嘅女性啊，都应该俾人哋摸过， 即系应该系简单啲嚟讲系非礼或者性侵犯过， 冇错， 唔情愿地俾人掂过咯，有时真系在所难免啊！搭车咧。 搭車真係噶，我試過搭 K 巴都係啦，即係嗰啲叫做火車嗰啲接駁巴士咧。誒、你企喺度咁啊，嗰陣都係一個學生啦，咁著住條裙都應該都知道係一個女仔嚟嘅。OK，fine。咁啊，有個阿叔喺後邊，攞佢嘅下體去揞我咯。嗰、下個感覺，我頂唔係啊嘛！咁 但係佢個狀態起身定係冇起身嘅咧？即係硬定軟嘅咧？ 我 feel 到應該硬嘅啦 ，K 巴啫喎，有幾遠路程啫？ 梗係人哋著住條裙仔啊嘛， 好明顯啦，仲著 即係 baby 咯，仔咯係。咁跟住呢個反應，你第一時間你會做啲咩先？ 佢點樣話？佢揞你？ 揞我？ 我會批贊咯， 批贊你啦，齊。 我會批贊， 我會攞翻個袋揞翻佢咯。 幸好嗰日落雨。 我只腿翻佢， 哎后面攞把遮怼翻佢啊！点 解整咗湿立立噶嘛？我觉得系咯，但系咁调翻转啊！你哋即系俾人侵犯啊！我自己都试过嘅，但系你讲先啦，不如你有冇试过？之前因为我哋个节目嗰时候讲，即系讲口交嗰个节目嗰阵时讲过，就 系 话你几时开始接触啊嘛？ 系啊系啊， 咁变咗你。嗰陣時我哋冇講啦，咁而家俾你俾個機會你講翻啦。 嗱，嗰、那個咧其實唔叫做係性騷擾噶啦，已經係係、叫做性侵犯，因為係對方係強迫攞隻手去撫摸佢下體。 唔係，應該係咁講。當時係幾歲啊？ 讀緊小學四年班，應該9歲到啦。 九歲咁嗰陣時嗱，由頭開始講起啦。咁嗰陣時點解無啦啦佢冇理由無啦當街當日除條褲俾你揸佢咯？ 唔係啊，喺佢喺屋企啊嘛， 屋企附近啊嘛，我記得 佢喺屋企，我喺佢屋企門口，咁就住對面打對台 咁 樣，冇入屋， 就咁喺門口就嚟。 係啊，佢將佢嗰個姐姐咧，我屋企大 J J 咧，就擺喺擺喺佢嗰個 搭埋一邊 鐵閘。 嚇！咁你即刻拉鐵閘啊嘛！ 係即係點樣講啊？嗰啲鐵閘咧，嗰啲屋村嗰啲鐵閘咧，咪井即 係 井咁樣嘅交叉， 菱形咁咯。 係啦，菱形咁樣，咁佢咪擺喺出邊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掹住佢， 係就開鐵閘啦。 我唔夠佢大力啊嘛！嗰陣我先得個 咪住咪住咪住，佢都好穩陣喎，撳住個鐵閘。 佢唔係撳 啊，係捉住我隻手啊！佢捉住我隻手，跟住然之後扯我隻手去摸佢啊！嗰陣係，即係嗰個感覺就 應該點翻轉，佢應該捉住扯翻佢出嚟。 唔係，但係個問題嗰陣時，你知唔知咩事啊？定係你而家呢一刻你知唔知咩事啊？ 嗰陣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因為嗰陣冇一啲資訊嘅嘢可以話俾我聽，究竟發生咩事。咁我將呢件事即之後，因為都試過幾次嘅啦，已經係試過幾次之後，我就同我父母講啊，對面啊嗰、那個即係 uncle 啊，我見到佢打開道門啊，因為你對面噶嘛，打開道門喺度拎佢嗰個一條嘢出嚟啦，戳流咗啲白色嘢落地，跟住攞廁紙抹，我咁樣同我老豆講， 跟住咧， 我老豆同佢講。冇鬼理佢啦，下次見到你閂門啦。 就係咁咯。 嗱，呢啲就係 性知識， 即係呢個就係兒童性教育。即係點解細路仔成日俾人侵犯？即係香港呢個社會啊，嗰個兒童性侵犯率啊咁高嘅原因， 父母都會避忌講咯。 真係㗎，哇！而家諗翻你有冇搞錯啊？有咩理由叫我閂門啊？即係頭嗰幾次我冇閂門 㗎， 佢一咁樣整嘅時候，我冇理佢，我就即係因為嗰陣我張 sofa 咧就基本上係貼門嘅嘛，咁後屘轉咗位啦嘛，已經係望佢唔到頂咧。之後幾次之後咧，我都仲係見到佢咁樣做，我就喺對住佢。咦 ，uncle 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啊？點解有啲白色嘢流咗出嚟嘅咁樣咯？ 你做咩唔著褲嘅咁？ 即係我特登咁樣講啊！ 佢即係打開對門就咁就 擺到明佢喺度打飛機。 我想知咁嗰啲係彈咗落地下，即係佢屋企嘅地下。 係啊係啊，佢屋企，因為佢喺廳裏邊做啊嘛呢、這個。但係嗰陣我張 sofa 係望到噶嘛，對面啫嘛，望到好清楚，根本上就係、是、成、個過程我完全知道。咦，原來佢打飛機。 你幾多歲之後先開始知道？ 搭飛機 嚇、啊，即係譬如你嗰陣時事發嘅時候九歲啊嘛，你幾歲先知道？哎呀，原來 俾人侵犯咗、 哦。我諗應該好後嗱個呢件事我為直至中三啦，中三十四歲噶啦已經係中三嗰段時間我都冇同人講過。為到是我有一個知己咯，嗰陣就係、是、即係男仔嚟嘅，一個 best friend 咁樣。咁我同佢講話，哦，講個秘密俾你聽啦。佢係第一個知咯。想當年就係、 是。係咪即係嗰段時間，即係九歲至十三歲啊？係 啊。 嗰段時間你係唔敢同人講。 反正我講咗俾我老豆老母聽咯。 佢哋都冇反應咯。 都冇反應，佢叫我咁樣，咁咪下次見到咪真係閂門咯，咪點啫？ 哦，咁但係其實你都有作出一個反抗，起碼佢唔敢 啊。但係佢冇意思㗎，其實你做咗呢一樣嘢，佢都係照做啫嘛。其實 跟住即係你咁樣講完，佢都仲有照做啊。 有嗌完之後，佢都係咁樣做㗎。 到幾時之後先冇啊？ 當我大個咗之後啦，即係意識到有呢一樣嘢嘅時候啦，佢唔敢啦，已經係。 因為你已經識啦嘛。 係啊，識㗎啦嘛。 即係其實可能而家係啲人啊，啲大人其實係蝦啲細路仔唔識嘢。係 啊，係啊。 其實好好多時，即係譬如調翻轉咧，其實有啲統計啊，係有75% 嘅兒童被性侵犯咧，係全部都係識嘅人嚟嘅。 係啊。 全部都係佢熟悉啊，識嘅人嚟嘅。 係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啲家長啊，啲教育即係教育真係唔好咯。 即係千祈唔好以為係陌生人先會咁樣咯，係 冇啊。 反而係熟 人啦、啊，好避忌啊！佢自己本身都 係啊，香港嘅性教育都係得 period 嘅啫 ，OK。 係咯、啊，仍然係得嗰半個鐘頭嗰啲 period 啊，有一個鐘嘅。 冇個上完堂，跟住落操場攞完姨媽巾，咪翻課室咯。 哇！落操場攞咁光明點解？ 我嗰陣時係㗎，小學。跟住、啊、上完去之後咧，跟住啲男仔就唔會同你玩㗎啦。係啊， 跟住搭住咗姨媽巾喺佢塊面度啊！ 咦，你個盒咩嚟㗎？跟住彈走曬咯，全部。 啊有噶，真係 棉花咯，你有冇流血啊？咁佢添， 當膠布咁用啊！你額頭有損啊！ 你眉角損咗咁啊！ 即係所以，我覺得香港喺呢一方面保護兒童嘅意識好唔夠。你唔好話性教育啦，呢樣嘢我撇除啦，反正不嬲都冇。咁但係兒童，你係咪應該要保護佢哋咧？係 啊 係 啊！ 哇，大佬，即係我其實身邊有一啲朋友嘅 case 係比我更嚴重嘅。 其實係因為啲人即係將性收收埋埋咁。調翻轉佢更加唔會去講呢一樣嘢，唔會去留意呢一樣嘢。 有人問你可能話：哇，你講埋啲咁嘅嘢嘅。 打貓你有冇試過先？有冇試過？即係除咗俾人揞嗰次之後，仲有冇試過？即係細個嘅時候有冇試過？ 我冇喎、啊，可能我比較好彩，係搭車俾人揞過下咯。其實個位都、即係開頭就好多人嘅，咁我黐埋嚟冇辦法啦，係咪先咁多人？好啦，到啲人落曬車啦，就唔知淨係個男人硬係要黐住我咯，我閃去邊佢要黐過嚟咯。 是咁样嗰啲男人， 我细个嘅时候都试过喎，仲要系你嗰个都系对面伯伯啫，我唔系，即系我记得好似可能七岁嘅时候，即系啱啱可能升小学，唔系好识，即系出水痘啊，嗰个系我堂哥 ，OK，我堂哥叫我除衫俾佢睇咯，咁嗰阵时细个。即係佢咪水痘咪會有啲一點點嘅，跟住佢咪叫我除衫俾佢睇。咁嗰陣時細個唔識噶嘛，即係 幾歲啊？你嗰陣時 可能六歲到噶咋？ 咁細個， 六歲讀一年班啊嘛。 跟住咁叫你除曬衫。 係啦，咁當其時就我覺得古怪嘅，即係嗰一刻我諗翻起嗰個 moment， 我係覺得古怪。 但你幾多歲嗰陣時先諗起覺得係古怪？ 我 當日 我已經覺得古怪，跟住之後我就同我堂家姐講。咁我堂家姐咪即刻去鬧佢咯，咁就跟住就冇啦。 即係齋睇啫，淨係 咁係有即係可能喂你隻手即係攞住隻手咧，你呢度一點呢度一點，越摸越上越摸越上，唔知摸咗邊度㗎？ 你堂哥嗰個係你係咪啊？ 堂哥啊， 其實有好多嗰啲咧，就係嗰啲親戚疏，比可能即係唔好話疏堂啦、 嗯， 就算可能你係表兄表弟表妹， 呢啲 咁樣咁親密嘅關係都好啦，都會有咯。即係例如果你細細個玩嗱呢一啲就係、是、喂你可唔可以俾我幫你 check 一 check 你嗰啲水痘印啊？第、嗯、可能有啲就係玩遊戲咯，我哋玩遊戲玩咩咧？ 我睇下你。 醫生遊戲、 嗯， 我做醫生嘅、啊，我驚你做病人嘅， 戴戴住個假嘅，假嘅扮戴咗，跟住用手錄印嘛。 係啦，咁樣可能就係除衫咯。點解要除衫？ 我都有試過玩過啲醫生遊戲，但係成班女仔玩咯，即係四個女仔玩咁樣咯。 細個嗰時候， 細個好細個嗰陣時咯。 其實我諗咧，會唔會啲成年人咧，即係嗰陣嗰啲成年人會覺得？哎、你小朋友啊，你大個咗你都唔會記得呢啲嘢噶啦，小朋友都冇記性 噶啦。唔好玩 啦、 啊！我六歲發生嘅嘢，我而家都即係都幾深刻 嘅。深刻嘅嘢 真 係 點會唔記得啊？ 同埋即係呢個第一單咯，咁第二單就係話誒嗰陣時我大啲噶啦，可能有四五年班， 嗯、 即三四年班到啦，我都唔係好記得，即可能九十歲咁樣嗰段時間。 好老， 九十歲， 九歲 or 十歲 OK。咁嗰陣時就誒。有個看監伯伯，屋企樓下個看監伯伯咁樣咧，嗰陣時細個其實都唔係話好識呢樣嘢，因為你大家都知道香港性教育係零 ，OK？ 嗰陣時佢無啦啦咧試過好多次，即係試過一次，第一次嘅時候咧就向後，即係我佢喺我後面一嘢揸上嚟咯， 嚇！ 紅抱你喎、啊， 但 係 嗰時有冇渣拿㗎你？ 梗係冇啦， 都冇嘅。但係佢 梗係未有啦，邊有咁快啊？ 佢都 enjoy 過好嘢。 我唔係， 不如叫佢攞住塊洗衫板喺後面喺度搞樣嘢咁。 我唔係九十歲咯嗰一刻，應該冇渣拿 OK。 九十歲都可能冇渣拿 OK， 都唔知跌 掉咗去邊度，吊住兩個沖涼面啦、 啊。可能會係咁樣噶咯喎， 揾條橡筋吊住吊翻上，吊翻上去。 嗰個咁嘅猥瑣佬咁樣啊！ 係啊，咁跟住第一次我唔知咩事，咁我掙扎，咁啊走咗，跟住有 lift 到咪走咯。 跟住咧， 跟住好啦，如是者，咁你第一次你掙扎，你冇嘢，冇反抗，冇剩咁樣，佢咪會有下一次咯。咁、好啦，到下一次嘅時候咧，佢就直頭咁佢上次係一嘢揸落嚟啫。咁、我都冇，我都唔知咩事啊嗰陣時，你明唔明啊？ 有冇同你屋企人講先？ 冇。 你有冇意識到係唔好嘅嘢啊？ 我會嗰一刻會覺得嚇，點解會咁樣？我會好驚嘅，即係我會驚嘅，但係唔知話咩非禮啊、性侵犯啊嗰啲冇諗過嘅。係 咪覺得個心理上面好唔舒服？ 心理係唔舒服。 嗰晚會唔會諗住，亦都有冇發惡夢啊？ 冇發惡夢，冇諗住。咁好啦，即係如是，其實基本上我一個好保護我自己嘅人嚟嘅。咁如是者，下一次，下一次去到下一次嘅時候，咁佢已經唔係話一嘢揸落嚟就算啦。即係嗰陣時等 lift 嘅時候， 揞落嚟啦，已經係 等 lift 嘅時候有人喺度，跟住咧嗰個人走咗啦，跟住佢就想叫我去，即係其實你知我嗰陣時住嗰度 lift 隔離。就已經係樓梯嚟㗎啦，即係但係唔知有冇人行啦，總之係樓梯嚟㗎啦。咁佢就入我，喂你過嚟一個嚟一個嚟啊咁樣。咁喂經過咗上一次嘅 教訓啦， 即係唔好教訓啦，經歷啊，係 啦， 你唔會再信呢個人㗎啦嘛。咁適逢嗰陣時咧就係、是。下雨天 ，OK， 哇正又去落雨， 冇错， 知啊， 冇错。跟住佢叫我过嚟，想拉我过去施祭咧，我就攞起把遮，一嘢即系用我平生嗰阵时平生最大力啦 ，OK， 最大力嘅即系力啦，咁搏落去，咸湿佬咁样闹佢，跟住就冇啦， 嗯， 跟住就冇啦，冇试过啦。即係所以，我覺得有陣時要保護自己咯， 要識反抗。 係啊，即係要識反抗， 真係要識反抗。 佢逆來順受啦，依家 係啊， 唔係啊，個問題係喂。我覺得點解我唔可以反抗啊？我錯啊？唔係我錯喎、啊。 你識咁諗好，其實有好多可能嗰啲小朋友咧，會覺得係咪因為我嘅問題，所以你先會咁樣對我？係啊，變相就可能有啲好多小朋友會有一啲即係受過呢啲傷害頂，跟住之後有啲創傷，有啲後遺症。 即個問題都會諗翻，哇！即如果當其時我唔係識咁樣做，譬如可能俾咗第二個冇咁識保護自己嘅，咁俾佢拉咗入後巷。会点咧？会发生啲咩事咧？真系唔知嘅喎、 哦。真系唔知 道。系咯，咁我觉得我冇做错啊。 你冇做错。 喂，多谢你啊！ 点解咧？有啲非礼案去到咁严重，去到 性侵犯啊、強姦咧，譬如幾歲去到十幾歲去維持幾年，都只不過因為事主係唔敢反抗同唔敢話俾身邊嘅人知咯。係 啊，係、啊。 又或者可能那個侵犯佢嘅人就即係以一個恐嚇嘅成分同佢講，你唔可以同佢講啊，如果唔係我知道你屋企住邊啊，各樣哪樣。 係啦、 啊， 係啦、 啊， 係啦、 啊。恐嚇對方。 拋佢啦，簡單啲嚟講。 係啦、啊，拋佢啦，會係呢一啲咯。 佢都會驚啊， 因為細路仔啊嘛。 細路仔。 啊！我話俾你阿媽聽㗎，咁樣。 你唔好话俾阿妈听啦，好似你翻学啊，你欠交功课啊，有嗰啲 miss 写嗰啲红色圆珠笔写你欠交功课，你嗰晚都腾腾震啦，已经系。 唔系咁，其实永远都系噶，因为你可能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嗰样嘢啊唔啱嘅，但系佢话哎呀要话俾阿妈听， 一讲阿妈就拗底啦。 佢未转到系话呢样嘢我系被害者咯 ，OK？ 系啊，完全唔知噶， 即系佢哋唔知咯。嗰阵时如果就即系其实嗰阵时我咁样反抗，我都其实调翻转，我惊咩嘢咧？我记得个系有惊嘅。是怕他告诉我媽聽我打他咯我都怕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好在我有打他咯 啱的真的啊这些 即要反抗 即是现在一些广告呢其实香港政府不是没有这件事有广告的、但是就比较少一点咯 还有避重就轻我觉得真的 完全是我真的觉得完全是 但是这样调回转但是这样调回转啦你那个 case之后冇其他嘢噶啦， 点样冇其他？ 即系你闩门之后，咁佢又冇理你咁样。 即系当你大咗之后就 大咗之后嘅话，基本上就我好少同佢同一间 lift 添，我好少见到佢噶啦，已经。反正佢就翻嘢咯，但我有同佢啲仔女讲。 O K， 咁好，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先再讲。 好。 喂，我覺得係咁樣睇。 但係頭先嗰個方面咧，我覺得 唔係你諗清楚，如果用嗰個話嚟睇法咧， 你聽我都話係我啱啦， 唔係啊。 傾偈啫，唔使拗到面紅耳赤嘅。 嚟 mobileradio.hk 聽風花雪月啦。 想知道今週有咩新聞，有咩趣聞，請留意收聽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時事雜誌。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好啦，又翻嚟我哋嘅节目喎。好啦，阿蓝，头先你讲到啊，你话翻俾佢嘅仔女听， 系啊， 你点样讲啊？咩情况下你会咁样同佢哋讲？即系你唔会无啦啦，喂，你老豆。咁我唔 着裤。因为我哋呢就好細个就住喺嗰度㗎啦。咁大家隔篱邻舍就其实都係由細玩到大嘅。咁就你諗下我幼稚园咁我已经住喺嗰度啦。咁对面嗰啲都係細我一两岁咁样啦。咁成日都会倾偈倾心事咁样。咁跟住之后有一次呢就大个咗啦。真係大个咗啦。应该都读緊中学㗎啦已经。咁就有一日就同佢个女讲啦。因为佢个女又細我几年㗎。但佢个女咧，不嬲佢嗰啲着衫，嗰啲打扮咧就 very sexy 嘅，即系以前咪啲 P.E. 裤嘅，喺屋企咧就咁着条 P.E. 裤，超短嘅，一件贴身嗰啲咁嘅恤衫喺屋企咁切出咁住。其实嗰个 moment 我系好担心佢会唔会侵犯佢个女嘅，我系担心呢一样嘢，其实真系好担心。 出奇啊！ 真系呢啲禽兽老豆，其实你都成日听得到噶啦，系咪先？ 佢够胆咁样做，唔代表佢即系。即係會更加 嗰陣時係佢啲，即係佢女未知佢老豆係咁啦。 唔知 係咯。當你話俾佢知之後，佢有咩反應咧？ 嚇，唔係啊！你講真㗎，咁樣咯，一定會係 challenge， 一定係質疑你。 因為嗰個係我爸爸啊嘛。 係啦，冇錯啦。咁跟住之後我話講真㗎，你信我啦。我冇理由特登做呢啲嘢呃你嘅啫，咁樣咯。咁就即係最基本話咗俾你聽先咯。 即係佢衣着有冇再保守翻啲？ 我同佢講，我就同佢講話：喂，你唔好再喺屋企咧，就咁樣著一件即係一件嗰啲咁短嘅 T and 頂 PE 褲喺屋企就咁樣周圍走。因為嗰陣佢媽咪已經唔喺屋企㗎啦。係啦。 即係其實都係教佢點樣保護翻自己，唔好引人犯罪先啦。 係啦，冇錯，就係呢一樣嘢。跟住之後咧，佢就變相就落街都要好似化妝咁樣咯。 好似咩啊？ 化行裝啊，要落街啫嘛。咁你可能係十分鐘咁樣換曬成套衫啊， 落去十分鐘，但係可能濕個樣一個鐘咁樣。 係啦，冇錯啦，都已經變咗係呢一啲噶啦，已經係。 咁調翻轉啦，咁你咁樣講啦。咁但係 咁引申一樣嘢啦，咁好似阿貓咁樣講話，響譬如地鐵咁俾人非禮，即係可能俾人揞啊、剩啊咁樣，你哋會點樣應對？ 其實我見，即係我眼見啦。其實除咗我自己咁樣感受過之後，其實有時搭車咧，見到啲男士咧同啲女性都企得好埋咯，即係逼嗰陣時， 其實咧啲男人咧係好撚衰一樣嘢咧。 點解我哋唔將個公事包擺喺你嘅下半身啫？ 唔 係，其實可以咁樣做 嘅。其實你係啲男。有啲男士係有自覺嘅，即係佢可能好逼嘅，雙手向天啊，簡直係你明唔明？ 係啊， 咁啊有啲，我就覺得呢啲其實佢係好核突，但係其實佢係點講？佢保護自己啫，佢自己保護自己，同埋你即係可能有搭過地鐵或者火車咧，哇！係真係逼到你真係喐唔到 嘅， 真係試過 翻工翻學嘅時 間，有條沙甸魚咁樣攣埋一堆咁。係 啦，咁但係其實你哋可以點樣咧？即係可能有人揞你或者摸你嘅時候。即可能有啲女性就保守少少嘅，或者唔係好似你哋兩個咁辣嘅，咁你咪可以，咁咪可以揾個即譬如女性通常個袋都大嘅，偏大嘅擋住咯， 係 啦， 擋住 啦， 係啦，擋住。咁首先呢個可以咁樣啦， 咁雙手揞一揞個胸咯。 咁如果向你後面咁都好難揸到你嘅。 唔係，咁你點知你前面嗰個又係咪又係咁樣啊？ 咁你即係你睇翻環境啦。咁其次就話，譬如喂，而家流動電話好興啊。你咪攞個電話出嚟同人高談闊論，佢一定驚。仲有一樣嘢就係非禮你嗰個咧，其實佢唔敢，你直視翻佢，你直視 閃縮噶， 佢會閃縮，佢會驚，佢驚過你，因為其實好老實一樣嘢，我哋冇做錯，我哋企喺度，我搭車有錯，我有俾錢噶喎，即係我覺得呢啲唔係我哋嘅錯，我哋唔需要去避忌咯。 佢要攞 bonus 咯， 係咯， 個男人都要俾錢搭車，但佢要攞 bonus 咯， 係啦。 咁我可唔可以攞 bonus 先？ 你想攞咩啊？ 哇！我攞走啊，成条攞走，唔该， 打包 啊，你抢 包啊，唔该。 O K， 咁但系你哋其实调翻转，你哋譬如可能你哋会点样啊？比赛系你哋。 如果我而家大个，我如果落雨街一 捧佢啦， 就算冇呢啲咁嘅道具，都会兜到手踭批埋佢咯。 嗯 你好做咩，先生？ 吓，即系我系见过咧，有啲人咧直头有啲。辣妹真係辣妹㗎嗰啲。即係譬如可能俾人摸完唔知邊度啦，唔知俾人摸咗邊度啦，係捉住嗰隻手喺度，你做乜嘢呀咁樣嗰啲。跟住拖佢走㗎。 同埋 你非禮我拖佢走。 我發現就算唔喺車廂啦，有時行過喺街呢，較為多人都會有啲男人都衝埋嚟你度㗎喎。 哇，嗰啲 手 踭 呀， 手踭嗰啲真係勁啲。喂，其實喂，明明條街有三尺㗎，點解即係冇人㗎 ,ok, 三尺嘅路，點解你要行我隔離？ 我真係超 cheap 啊。 但你有冇試過有個男人迎面行埋嚟，即系你耳边啊，好细声讲一句说话，跟住走啊！ 冇 咩啊？有啊，我试过啊，嗰阵啱啱应该系发育噶，啱啱发育，咁你未戴 bra 呢一啲嘢嘅，咁啊可能即系但系里边讲 句乜嘢啊？ 着一件背心咁样，跟住佢就会行埋嚟，冲埋嚟同你讲啊，你露点戴 bra 啦咁样。但系我唔知佢善意定系咩嘢啦，反正就系、是，但系 都系一种咩嚟噶啦，非礼啊， 但系有阵时咧，我都经即系我都试过，真系冲埋嚟兜一拍撞， 我都试过，尤其是旺角添， 系啊， 好多镬啦，真系。 真系我啲手咧摆嘅位咧系好，即系我中意咩袋系咩侧边嘅，可以挡住。 你嗰啲手咪好似何家何家何家， 好难避喎咁嗰啲， 记咗你啦，大佬你咁样做喺度闹事。 即系我觉得首先大家俾人非礼唔系你嘅错咯， 啱 面懵嗰个唔系你，你就算你出声，冇人会觉得你有问题咯。 系啊， 而家可能嗱，听呢个节目嗰啲听众咧，可能都已经比较大个， 嗯， 咁啊，但系即系你要教到翻，可能你身边比较细嗰啲啦，嗰啲小朋友系你需要去保护噶， 嗯 完全需要噶，即系好似 灌输呢啲正确嘅知识， 系啊，同埋咧唔好喺成一条街度咧嗌个小朋友全名咯，好兴噶啦嘛，你知啦，啊边个边个咁样，你过嚟咁样，即系你俾啲陌生人听到嘅话咧，咁佢嗌佢嘅时候，可能佢咦熟人嚟，系啦，咁跟住然之后顶，咁可能即系。就帶咗你去邊度啊？摸摸揸揸呢啲你唔知噶嘛？呢一啲嘢， 即係其實父母就調翻轉，真係好需要保護翻自己嘅仔女嘅。 絕對， 即係唔好話係女啊，其實仔都會俾人侵犯㗎，好、 啊啊、 多時㗎啦。 男仔都有啦，係 咯、 啊，點會？ 即 係 好似阿花灑之前講嘅話，俾人用胸 揞佢， 嗰句似受惠多啲咯。 係啊，點啫？ 唔係即係嗰句咯。但係佢俾人非禮得你，佢好 enjoy 喎、啊。 絕對 enjoy 啦、 啊，唔係 顶翻上去，顶翻上去，屋企喎咁啊， 个鸡翼位咁样。 即系讲紧啲细个啲嗰啲啦，即系唔系好似佢咁大年纪嗰啲咯。OK， 系啊，但系我呢啲其实真系算细，因为嗱，在于我嚟讲，可能个性格可能比较乐观啲啦。对我嚟讲，我系冇乜后遗症。 嗯， 但系我身边嗰啲朋友咧，绝对有后遗症咯。佢直头即系可能大个咗之后，跟住就有啲 key。開到以前舊嗰個記憶，跟住之後佢需要可能係接受治療。 我想你清楚少少，即係件事係點樣呢？ 有兩個嘅其實。 咁講冇咁嚴重嗰個先啦。 冇咁嚴重，其實兩個都好嚴重。但係就點樣講？兩個都需要睇心理醫生咯。有一個就可能就係細細個俾佢嗰啲同屋嗰啲 uncle 就性侵犯。就當時佢就唔知咩事，根本上完全唔知係咩事，但係總之就可能跟佢入房之後就可以攞到錢，佢會俾個散紙包你攞啦咁樣。 通常啲 uncle 比較中意利誘， 係啦，唔係同埋你 首先得到你信任， 親戚嚟噶嘛，你明白啊？呢一樣嘢係好緊要 的。其實真係變態 啊！係啊，咁跟然之後佢唔知咩事啦，咁跟然之後大個咗，咁佢話俾媽咪聽咁樣，咁啊離開咗噶啦已經。咁但係直至而家呢一刻。佢都會好仇視嗰啲上咗年紀嗰啲伯伯咯，係仇視見到，絕對係陰影嚟㗎，點會唔係陰影？哇！細細個我諗佢講緊都係小學嘅事。 但係佢記唔記得翻佢喺房入邊做過啲咩？ 啊，佢嗰個記憶其實封閉咗㗎啦，自己，唔係好清晰記得嗰個過程，但係記得嗰個結果。 結果 就係、 是、有錢 攞。佢知道入咗房，但係中間 skip 咗頂，跟住之後咧，佢就可以。得到 有啲回報 頂，跟住之後唔開心，好唔開心，好唔開心咯。呢個係佢嘅結果。因為中間個過程其實真係自己自我封閉噶啦。另外一個就係、是一樣啦，好似你咁樣啦。 我點啊？ 你係俾人哋拉後樓梯，但係你有反抗，佢都有。另一個朋友都有，但係就 其實我嗰個反抗咧，係一個好強烈嘅反抗。我係喐手喐腳，即係我係直頭。攞住把遮扮佢嗰只嚟嘅，即係我攞住把遮扮救佢，跟住之後話你個鹹濕佬，仲要係好大聲，即係你知我把聲啦，錄音都知啦，各位聽眾都知我大聲噶啦，即係係好大聲咁喺度講啊，你鹹濕佬，唔好行過嚟啊，咁樣即我係一個好大嘅反應啊，好大嘅反應，同埋我係有暴力咯， 我都暴力㗎係。 嗰次佢就走得甩咯，但係其實佢自己唔記得咗嘅呢件事，咁跟然之後約。光年之後啊，講緊嘅約光年之後，咁跟住之後又係一樣啦，有條 key 啦，又開到呢個記憶啦，跟住之後就要睇醫生，睇咗幾年。 佢係咩事咧？咁 咪就係抑鬱咯，因為一件事，另外一件事誘發咗呢件事係一條 key 嚟，誘發咗以前嗰個記憶出嚟，勾曬出嚟，跟住之後佢直頭係有啲抑鬱症狀，就係、是、可能就係、是自我意識。即係自我評價好低，係我嘅錯。避人啦，佢嗰陣直頭係哇，佢唔敢出街噶。陌生人見到佢會驚咯。呢、這、一個點解會係咁咧？點解你會一個好地地一個人，點解你會係咁樣先？即係原因就係因為你細個發生過呢啲嘢，俾人哋可能係騷擾過、侵犯過、非禮過，跟住之後大個咗之後，你以為冇嘢。啊！點知來可以係 係 啊！一啲可能係其他嘢，我哋自己外邊嘅人咧就覺得唔係好緊要啫，好小事啫喎。但係在於佢嚟講唔係啊，冧噶啦佢個世界 係啊， 佢自我封閉得好緊要。 但係佢知唔知係咪真係有冇俾人侵犯咧？真係即係侵犯嘅程度去到邊度啊？ 佢嗰一 part 咧，其實佢又唔記得噶， 都係一個好保護，即係呢個係人體自我保護意識。 係啦，佢會自我係刪除咗，自我就係delete 咗，但係佢又唔係真係即係好似嗰啲咁嘅， 真 係 delete 係啦，就喺啲 corner 位裏邊，佢會勾得翻出嚟嘅。又係嗰啲過程唔記得，結局佢會記得咯。 結局係點啊？ 佢走得甩嘅，走得甩嘅，走咗嘅。 咁侵犯佢係邊個？ 唔識噶。 吓唔识嘅， 唔识噶， 无啦啦俾人拉去后楼梯。 耶、 yeah. ！哇，咁都好悲哀喎、 啊。其实可能你身边咧，我头先一开始已经讲啦，可能就系 有 95% 嘅女性都有呢一樣嘢。 其實我身邊嘅朋友，原來你都俾人揞過嘅話，咁我係 100% OK。因為我今日唔覺意咁樣同人哋傾下，跟住佢係寫一點多多多多多多，即係繼續打啦。跟住二點多多多多多，跟住我話究竟幾多歲啊？佢話我講緊三單嘢，原來佢俾人分心犯咗三次。 即係我身邊啲 friend 亦都有經歷過啲咁嘅嘢咯。 有㗎， 係啊，同埋佢哋會覺得即除了一個信任他的人之外，可以得到從中得到啲利益，他哋會去肯去做咯。 嗯， 得到啲咩利益呢？ 譬如可以話是一啲小嘅零食啦，或者一啲金錢上的東西。 我講緊佢係細個嘅時候。 細個嘅時候咯，即佢完全冇呢種防範意識，只是想得到呢個回報咯。即得到呢物質上嘅嘢， 係貪心。 小朋友可能會是這樣， 但大人也都利用他們這種心理， 所以就真的，如果你真的有小孩啊，你就真的要慢慢去教育他， 金魚佬咯，就是，你明白嗎？ 很明顯的。 你說你剛才你就說在地鐵裡面，我試過我坐地鐵的時候呢，你們知道一些波褲啊，踢波嗰啲波褲咧，有內膽嘅。 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嗰陣坐地鐵喎，嗰日咁跟住之後坐斜對面。好近咋嘛，斜對面個男人呢， 即地鐵有幾大呀， 係啦，冇錯，嗰個男人坐喺度擘大個大髀囉，開頭唔為意，望望下再望，即係睇下到站， 佢瞓咗覺定唔係瞓覺， 梗唔係啦， 佢講啲咩呀， 坐定定周圍望， 睇下望唔望佢， 係啦，跟然之後我見到佢呢，佢個內膽呢好明顯係冇著 under 囉，成抽嘅即係飛搶走蛋啦，你兩個 飛搶走蛋啲蛋分開嘅， 我形容詞嘅，應該我專你呀， 成抽嘢 扮咗出嚟， 擺埋在一邊，露俾人睇咯。哇！我諗我 個露蟹嚟嘅咯喎， 露蟹 有意冇意，佢已經係啦。 係呢啲都係性侵犯一種嚟嘅。 係啊，你哇！你擘大大髀嗰陣，我都已經。 我想問地鐵冇人嘅咩？ 有人啦、 啊，當睇唔到佢。 有人啦、啊。嗱，如果佢咁樣講嘅話，我唔知喎、啊，我有內膽啊嘛，你明白啊？內膽嗰條佢哋即係男人係咪當 underwear 咧？ 我屌你老母，你唔通爽啊？ 好爽！ 你唔知自己鳩揈揈嘅咩？真 係 啊！ 即係你 冇理由 feel 唔到。 地鐵有冷氣，嗰陣時咩天氣啊？ 嗰陣我仲要同個 friend 一齊啊！咁跟住之後同佢講話，喂，你望下對面啦、啊，咁樣 有撚睇啊！ 有撚得睇啊！ 即係夏天嚟嘅。 夏天嚟嘅，跟住 細佬咁撚涼爽都唔覺嘅咩？ 真係我落車嘅時候咪丟，即係望啤住佢啊！真係啤著望一望，擺埋佢啦咁樣囉。 吓咁跟住佢點啊， 我落車啦，鬼知佢點啊。 嗯。 係啊，呢啲嘢其實好越來越 高。我會即刻撳鐘囉，因為地鐵有鐘㗎嘛，我會即刻拍著佢囉。 嗯。 講咩啊，同嗰個車長。 老係啊，老係啊。真係唔好講笑啊呢啲。 真係㗎，而家我哋大個咗就話啫，細細個嗰啲我哋。唔識，我哋有責任啊！根本上就係、 是， 絕對有責任。 可以縱容呢咁嘅人啊！ 不能夠 縱容佢哋， 不能夠，絕對唔能夠。 同埋有一個問題，唔知你哋有冇諗過咧？其實即係調翻轉啦，如果你哋唔出聲咧，佢哋會得寸進尺咯。因為咁調翻轉咧，如果你唔出聲，佢 step by step 咁樣咯，即係譬如可能呢一下就只不過係摸下你膊頭，跟住摸下落啲，摸下落啲咁樣，係啦，就會更嚴重嘅嘢咯。 向前邁進 咁樣。係啦，咁所以姊姊妹妹站起來， 站起來。 遲奶， 唔可以俾佢哋繼續。 冇錯， 叫佢遲奶啊！ 不過今集時間亦都夠啦、 我哋下次見啦。 好啦，拜拜。 拜拜。